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9八，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毛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脸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啊，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弃经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伟训，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周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曹云金，我们再次欢迎曹云金。 空中笑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曹云金，在这儿还得给您问一声早安。 说到听云轩呢，是曹云金的这个相声团队啊，除了曹云金和刘云天之外呢，还有很多优秀的相声演员在这个团队当中，有很多是金子的徒弟啊。您也谈谈这个青年演员在您这个团队当中的参与度啊。 这个行啊，从刚开始这个选拔的时候，更多看重的是天分，你再努力那是之后的事儿，天分不够您还是别干这个。我特别感慨的就是那天啊，7月28号，7月28号的下一周，我在喜剧现场演出的时候，来了这样一个观众，看完演出以后没走，等着我找我合影，然后合完影以后拿出来一个工作牌，说您看看这个，我是咱们听云轩第一次招学员时候当初的学员，我入围了，但是那时候是200人，入围了200人，然后一次一次的选拔，一次一次的经历，一点一点的学习，经过2-3年的筛选，就留下现在的这些徒弟。那个时候他就被淘汰掉了，但是我曾经是听云轩的学员，其实让我还是挺感慨的。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是喜欢相声，但是呢，在选拔的时候，我们还是以天分为出发点，您要是干这个，再干这个。其次再就说努力，最近新来了两个大学毕业的这个相声演员，在我们听云轩现在做实习演员，但是呢我就在跟他说，我说你听过相声？我听过，您所有的相声我都听过。我说我所有的相声不是所有的相声，还有很多的名家，我说你看过传统相声大全吗？他说我知道那4本书。我说不是，有一套天津相声名家集结了天津和北京的相声名家录的一套视频，几十个相声段子全部都是传统段子，你看一下那个，那个叫传统相声大全，对你的表演非常有帮助。我说你要把所有的段子给我背下来，一个相声演员必须要做到。咱们876这电台里边放一个相声，我一听，这是田立和王文玉，哦，这是马志明谢天顺，哦，这是马三立杨少华，这是刘宝瑞，你得一听声音就能辨别出来这个演员是谁，他演的什么段子。其实在这儿我有一段子，有一次我在听一个作品，这个叫应该是劳动号子，叫险滩号子，您这876放了，我听不出来这个演员是谁了，我就给大鹏老师打了一电话，我说大鹏老师，您那个开闸馆放的这是什么呀？这是哪个？他说我查一下啊，我知道你说这段子好像就是 没有写名字是谁， 嗯， 所以在报的时候也没说是谁。我说一个演员，相声演员要如果听这个段子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说这个段子人说的也不错，说的这么好，但不知道是谁，这就不是一个好的相声演员。耳朵必须得宽敞，你得把前人所有名家的段子都听会了，背得滚瓜烂熟了，你的作品自然会上一个台阶。您连相声都没有观众朋友们听得多，您还说相声呢，那就是不可能。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菇。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得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0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好，跟金子也聊了半天了，下面我们请大家来听一段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黄鹤楼》。 啊，大伙儿喊你大爷是吧？啊，不叫什么叫大义是吧？大伙儿都知道他叫刘云天，但是小名叫大义。哎，为什么呢？本名叫刘毅，啊，有观众喊的叫刘姨，啊， 刘姨笑话， 这一句给喊成个娘们了。感谢大伙儿，往上一走，报以热烈的掌声， 是， 心情特别好，特别愉悦， 开心， 啊，大伙儿一鼓掌，演员觉得这个节目就好演， 哦， 哎，我可跟其他那些演员不一样。我从来不要掌声，您要听 也没什么区别。 那大伙儿，我算了，别说了。这就叫捣乱，你知道吗？我心情就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气氛好得多。你要说一往上走，观众也鼓掌，有的观众前排就这样。要说抱着肩膀，那就不好演。 嗯。 为什么呢？这心态不一样。 对， 看半天觉得没劲，怎么又上来俩呀？还有完没完了？怎么老上来呀？那可不呗，他肯定是对前面的节目不满。看今儿观众这状态，就是觉得前面节目表演的不错， 都挺好。 看演出就这样， 嗯， 跟吃饭一样，酱牛肉好吃，没有一气上100个的， 对， 得搭配着来。我们这今天的演出就跟吃饭一样，先来花生米。来菠菜粉丝， 嗯， 来拍黄瓜，啊，拌腐竹，等他们都下去了，我这佛跳墙上来了。 我说您是那大菜， 不是说大菜，就是形容啊，形容啊，我就上来了。 嗯， 感谢您各位捧场。 是 啊，这个阴历年前最后一场演出， 嗯， 没有您各位的支持，我们走不到今天。我敢说啊，今天在北京城有很多家小剧场都在封箱，但是唯一懂艺术的500位观众就在这屋里坐着。哎，这叫什么？人捧人高啊！ 真有道理。 我一捧你们各位，你们一捧我，咱其乐融融啊。大伙的虚荣心都能被满足啊！来来，你别捧我，这是知音呐！曹老师的艺术好啊！你看这个其乐融融，把门口卖煎饼的气死啊！ 哪有卖煎饼？ 打着门口路过，人都得纳闷：哎呀，这屋里边干嘛了呀？啊，怎么这么热闹呢？ 嗯， 哎，心情好。 是， 我就希望您常听相声。 哦， 听相声哈哈一笑多好，这个年头就得自找有乐。 嗯， 您看跟我一样，说相声站台上是我的工作，但是我觉得站在台上我快乐。我每天都是白天的时候不演出的时候自己出去找乐去。现在咱们的工作过于的繁重，咱跟老外比不了，人家早上起来10:30上班，下午1:30下班了， 咱早上起来6点起床，住大兴上昌平上班去。 好，图什么呀这？ 啊，走240公里啊，跟到外省市一样。然后等到家呢，夜里11点半了，工作过于繁重， 太累了， 你知道吗？所以说得自个儿找乐、 嗯、 我就是，您到现在啊，我都不愿意开车出来。 为什么？ 自己封闭起来了，接触不到其他人。 嗯， 我就爱出去转去。 我、 哎、我们家住德兴啊， 大 德兴啊，北京南边，德兴还属北京啊，算北京， 算北京、 哎、反正再往外就到固安了，反正就稍微远点。 嗯， 我一般出来我都坐地铁， 是 坐地铁能看见热闹事儿，自找有乐。总站上车，我早上起来也没事，跟着早高峰一块起哄呗。 这起哄啊， 反正我总站我有座，我坐了这头，早高峰过了我再坐回来呗。 你这叫捣乱，你知道 闲着不也闲着吗？ 嗯， 坐车出来上地铁买票坐那，头一站有座，二一站就饱没座了。 嗯， 二一站上来够10000人啊，玩儿挤呀、啊、好家伙，我在这坐上面全人，上面全人挤人，人挨人啊。好家伙，千万别赶上点儿背啊。 嗯， 好，你人太多了，把脑袋都给挤扁了。你我跟你说，早上起来出来玩可以，但是得注意保暖，毕竟现在天还亮。我这个早上起来刚一起被窝啊，我这捂着热气儿，这一出来碰上凉气儿就坏了。我这在车上补就出了一虚功。好家伙呀，我可没想到屁能臭到这程度。这怎么办？正赶上我吸气，这一下就一点没糟践啊，呛得我实在是太臭了，我自个儿也分担不了了。 啊， 谁能帮我分担分担呢？ 谁管你啊？ 灵机一动 啊， 哎，哪儿着了？全车人都闻，我特别快乐，就得自找有乐。 这叫缺德， 所以我心情特别愉悦 啊！ 看到你们大伙儿，我也特别高兴。相声大会，节目都是一段一段，形式多种多样，是内容丰富多彩， 好看。 相声演员得做到无不知、博行通， 知道的得多， 什么都得知道。 嗯， 哎，每个人爱好也不同，爱从爱好作为着手点， 对， 选自个儿喜欢的。我跟他们不一样， 您怎么不一样？ 我这人啊，最喜欢京剧。 戏曲啊， 哎，戏曲我最爱。 说 你对戏曲怎么样？ 我太喜欢了。 或太喜欢你太太喜欢、啊、哎呦我也喜欢。哎哎，我怎么着你这你太 行行，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特别喜欢， 还学过。 或你还学过呢、 啊、 哎呀，没看出来这么多年没聊过。 是 我也喜欢、 啊、 那今儿就我在这考考你行吗？ 可以、啊、 我考你几个基本的戏曲动作，看你知 道。我都知道， 行吧？ 没问题，没问题。 你看这样， 嗯， 这是什么？ 正官。 耶、yeah, ，行啊，你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啊！ 那么多俏皮话、啊。 看这个， 啊，吕然。 耶、yeah,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 往外蹦碎吧你这人。 大爹 啊，端带。 这是端带。这 不知道。 裤子要提上。 哎，没听说过。 大免当啊。 行。 唱怎么样？ 那更没问题。 唱也行。 不是跟你吹，眼前这些戏只要您一张嘴我就知道这是哪出戏。 你这话可大，我一张嘴就知道是哪出。 真不。 那您听这是哪出 啊？ 哪错？ 这是马桶该刷了。 你这哎，讽刺我这是。 我还戳窗子呢。 我给你挤了，你信不信？ 废话，您光张嘴，我以为你抄蚊子呢。 我是青蛙呀，我。 还青蛙？ 我是青蛙呀。 行，青蛙，您等会儿吧。 是，你不说你怎 您得出音儿，知道吗？ 还得出音儿 啊！ 你听这个，嗯。嗯，哪出？ 这哪出都有。这不行，您唱个一句半句。 唱一句半句就知道。 那当然了。 你听这个 啊， 这出你准没听过 啊？我们听听。 你听，你准没听过？ 我这一直听着呢，我没 啊？没听过吧？ 我们 是没听见，不是没听见。 哪出？这哪出？ 什么哪出？ 我就知道观众叫好。 你唱。 好。 呜呜。 哎。 不是我。 你噎回去 了。不是我。 我本是卧龙岗三胆那的人，都不使劲儿，轻轻。 诸葛亮唱的， 还行啊。诸葛亮唱都知道，听这个，这哪种？我站在城楼观山那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惊起招啊啊！哎呀，怎么调戏啊？我这唱老生都能调戏，我要唱个青衣就行了啊！怎么样？ 不是，我知道拦不住你，我看这有没有电门，知道吗？ 电门，电门在这儿呢。 是没， 我这下边不是电的。哦，干嘛？ 不是，我们知道您刚才还是《空城计》，诸葛亮唱的，您都把扇子拿起来了，您。 您喝行，两段都会啊，《空城计》两段，诸葛亮都会啊。司令， 有文都在马上， 《空城计》。还是空城计。 我哪里？ 你等我甩完这签儿啊！ 你还甩什么签儿啊？都知道了，甩什么签儿啊？ 听令， 有空盘中了敲击心。 空城计。 我司马懿唱的你也会啊？听那个，退兵退兵啊！ 空城计，空城计呀、啊！ 会了不少啊， 我就会这一个。 你整出的空城计都会啊？ 废话，谁看半段啊？ 行啊行啊，真有点基础，蒙不过去，看来这事儿啊， 蒙人了， 有点基础。有下回吧，下回有机会咱俩好好的切磋切磋，行吗？ 别下回，咱就这回。 干嘛？ 咱现在就来，咱俩唱一回怎么样？ 我跟你在这儿唱一回啊。您也不怕风大闪了您的舌头，你会吗？你，我是菊花啊，你会吗？ 会。 你要会行，别，我同着大伙含着，还是你今儿咱俩在这儿来一回唱一回，行吧？ 好啊， 你挑空城计怎么样啊？我诸葛亮，你来司马懿，司马懿你来四姨，来我来四姨夫，来 这什么话呀？你刚唱完这个，咱再唱一遍，疯了！ 唱别的， 多新鲜的！看，咱换一出戏，不唱这。 记你一听，哎，摘你会的，我没有不会的，我会六万多出了，来吧！传统戏《分手大师》《诺亚方舟》《绑架案》都会、啊。 你把话剧戏曲拢在一块儿，也没有六万多出，知道吗？ 传统戏，懂吗？这都是传统戏。 好好好，那我跳了。咱唱一回《黄鹤楼》怎么样？ 黄鹤楼，黄鹤楼好啊！黄鹤楼在还上那么远，黄鹤楼在武汉呢。有黄鹤楼嘛，在武汉嘛，有这诗吧：“朝辞白帝彩云间，两岸猿声啼不住，逐鹤日当午。” 什么乱七八糟的？行行， 有这诗嘛，是吧？黄鹤楼嘛， 不是地名， 青楼，已过万里， 不是什么青楼，你嘴里说什么呢？ 我想不起来了，黄 想不起来，甭说了，知道吗？ 黄鹤楼， 咱这戏名。 行，你会吗？ 我会啊。 你会我就会，反正你会就行。来吧，行，没问题。 您看您来谁？ 嗨，就啊， 您挑一人。 你别我挑啊，我记着你，别我挑，我也不知道都有谁啊。我呀， 那我先挑行吗？ 就你了，你来，你挑，反正你会就行了。来吧， 我刘备。 行，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呀、啊 哎， 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刚才背一遍了是吧？那我徒弟，我教的，我教的。 谁问你这？ 来了， 那再来一个。 你来刘备， 我来刘，您来谁呀、 啊？别我来呀、啊，你替我挑，摘你，摘你知道的，摘我知道的， 摘，哎，那我知道，你肯定不知道， 摘你来不了的，想跟我学的，给我。 那您得来主角，您来诸葛亮。 行啊， 我是带出戏， 这回卖力气了， 卖什么力气？ 你听这调门长仨了都， 就没用，没听出来。不捣乱吗？ 我诸葛亮 没有空整你啊！您诸葛亮，甭美， 诸葛亮 后边我还得赶一张飞。 张飞，啊、你来张飞，他来俩角，我才来一个角、啊，也搭着啊。他块儿比我大，他吃的多呀。因为我挤也就挤出来一个角，我实在挤不出来了。他这胃口大，所以他就 没听说过 角儿吗？ 什么角儿啊？这是。角色的角就是角色， 角色是是角色、哎。行，你来俩，我来一个。 不，您甭来一个，您也得来俩。 我不行，我真的我就挤不出来。这东西不是强弩的事儿，该多少就多少。 找机会非给你挤一回不可，我告诉你。我说您也得来俩人物。 谁、啊？ 您得来一个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鲁肃，鲁大夫。 哎， 山东的大夫。 什么山东的大夫？ 山东嘛， 哪儿山东？ 鲁子代表山东嘛。 没问你这个，知道吗？这样，咱就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止， 当不叫戏胡最精彩的， 好不好？ 行行， 咱就唱这点了。不过您这得化个妆嘛。 哎，我还真我不像诸葛亮。 是 诸葛亮长头啊，大披肩，后边这梳一辫子。 我没看见过啊。 我是这么琢磨来着，我是这么琢磨来着。 甭琢磨， 汉朝嘛，汉朝，光我不像。我这头太秃了， 对，你就像个汉子了 啊！不是，我捯饬捯饬， 化好妆， 行吧？诸葛亮，哎，小八卦巾，穿着八卦衣，哎，小八卦巾，全是小八卦，哎，小八卦。 您这不是诸葛亮，您这家门不幸。 这大过年的还会说话吗？你爸爸才死了呢。 不是你爸死，你妈死了。老戴一笑帽子，你说你什么模 样？你围上来四个红绒球。 那我没辈儿了，我背这干嘛？我 哎，就是比方，这区分一下人物，我这就是诸葛亮了，八卦。 啊，行行，您诸葛亮了，这人物咱是划分开。什么模样？好好的啊，咱得布置一下舞台。您帮我往后搭的这桌子。 谁啊？我跟你搭桌子。 我帮一忙吧。 刘云天。我在戏曲界唱戏，我也是名票，著名的票友啊！我跟你搭桌子，你还要不要脸了？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你扫听扫听去，在哪不是我自己搭呀？ 你费那么多话干嘛呀？ 这不就完了吗？ 是， 你再这么跟我客气，我就抽你！ 是， 谁拿我当过人呢？ 我这咱还拿把凳子，这我拿凳子去啊！ 敢？我拿着。 还有这样人呢？ 多好，小粉凳 还真粉。 哎， 干嘛呢？忙忙叨叨的。 我怕一会儿舞台走位乱了，舞台走位不能乱了。 你明白了，我乱了，知道吗？舞台就这样了， 赶紧的，舞台就这意思，赶紧。 场咱没有， 把药队请上来，哎， 没有药队， 哎， 你皮炎是怎么着？还要药队？ 我刺挠， 那就是皮炎， 有点刺挠， 长癣了吧你？没有药，乐队没有， 乐队 文武场没有，咱这不趁， 乐队都没有，那唱什么戏呀、啊？ 拿嘴学呀、 啊，拿嘴学啊， 啊，模仿。您上场时候我打架，我上场时候您打架吧， 这太寒酸了，这玩意儿。我是个体面的人呢。 是是是，您多费心，咱归到后台，我先上场，您打架吧，好不好？ 行，我打架吧，是吧？ 我很尴尬。哎，干嘛呢？ 我后台阴着呢。 不让阴着， 不让阴着， 那你跟着 啊， 跟着 啊、哦！我负责 你得打家伙呀， 打家伙，打家伙啊，打家伙啊！

刘老师站在我边上是一个不怎么说话，而且呢是忠厚老实，而且经常因为我的包袱，刘云天特别知道让着我，就是我这儿又要抖新包袱了，马上他就停了，他说一半话他就停了，他说其实我知道你后边要有话，所以我不能挡着你。 嗯， 他是一个挺有牺牲精神的一个演员。 嗯， 在我边上我理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演员，可是呢他在给别的演员逗哏演员捧哏的时候，我也看过，我也听过录音。 嗯， 其实他是一个杀伤力非常之大的演员。 嗯， 就是他完全可以把逗哏演员的戏都抢走的这么一个人。 嗯， 而且呢在我身边他又甘愿的去默默无闻的去捧哏，就是我不抢你，全部都让给你。其实我还挺要感谢刘云天刘老师的。 嗯， 真的，我真的听过他给别的演员捧哏，这个把逗哏演员挤兑的和那个戏抢的呀，都让人家说不下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旁边捧哏的时候，他就不展现他这一面。 嗯， 啊，还有可能就是我们俩人的私交太好了吧。 嗯， 而且他对于我的信任，他知道我下边的话有可能是个包袱，千万别挡着金子。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默默无闻去贡献的人。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大家接着来听曹云金刘云天的合作表演。那么这段《黄鹤楼》上半段听了一半，下面我们继续欣赏传统佳作。 那你跟着 啊， 跟着 啊，我负责 你得打家伙呀， 打家伙，打家伙啊，打家伙啊， 抡枪， 枪枪枪来个起，枪起，枪枪。你还看我 这 份 儿、 啊？走，走啊！ 行行 了，我要不行，嘎巴一声， 嘎巴一声，好好的行吗？ 你骂我打家伙吧，打家伙， 打家伙！你以为跟你奶奶桥底下呢，还起呛起？ 你跟你奶奶在桥底下，我桥底下干嘛呢？那都搞对象， 什么大秧歌？ 啊，大 对象 什么呀？你让我打的家伙呀？ 打架不是大秧子，知道 打什么呀？ 小罗， 哦，小罗， 啊，疼， 小罗， 还老罗呢？ 小罗， 还小罗， 罗， 没有小罗， 罗， 没在，找人来了是吧？小罗， 那么你让我打小罗吗？ 小罗就喊小罗啊， 应该的。 小罗，得， 你早告我得不完了吗？ 啊，行，您打得， 打得， 打得，哦， 得，得，得，得， 全是防守， 没有您这样捣乱的，知道吗？这不能没完没了。 这是您让我得的啊。我一看你这身上，你这 什么身上？ 你小花脸啊！你这 哪有小花脸？我今天告诉你打住！ 您这让我打住？我以为让我快点，快点啊！ 我让你快 点，节奏，节奏， 什么节奏？打住， 打住，打住！ 这儿打住啊！ 错不了，再来！ 哦 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五花圈子找你， 哎呀，摆那边，摆那边， 摆哪边啊？ 我搭档的都搁这儿。 谁搭的？你干嘛呢？在后边等什么呢？ 出差呢？ 跟我出来呀！ 跟着你 啊！ 你说呀，我知道吗？你让我净打架，一会儿打架，我一会儿小罗，一会儿后边我你啊， 跟着啊！哦。 你让跟着了吗？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跟着我，你贴我屁股后边干嘛呀？ 哎，别急啊！ 我给 我，我以为你每次都从那边。哎呀， 不是跟着跟着，你别贴着行吗？咱一人一边，你老跟我后边蹭什么呢？你这什么人呢？这是。 大， 我们俩兔爷您呢？啊，先生， 啊，老婆， 在， 咱们成都小吃走走。 什么成都小吃走？像话？ 怎么了？ 我叫你先生，你叫我什么呢？ 出去介绍道，这是我先生啊，这是我老婆，这不就是？ 没有，叫我主公。 主公。主公什么玩意儿？ 主公皇上。 谁是皇上？ 我。 你是皇上。 哎， 国家没人的。说相声梁活都能当皇上了。哎呀，你哪国皇上？你弱智国皇上。好家伙，你想真多呀，捧哏也疯狂啊。连扇子都不答应了。 我就这角色，就是皇上，知道吗？ 你是皇上。 对。 行，你是皇上啊，跟土匪似的。 啊，先生！ 啊，公子！ 哎、啊，驸马！ 娘啊！牙签儿被碎了，牙签儿碎了。 你这么脆呢？ 干嘛呢？ 不是你干嘛呢？ 内伤， 伤死你！ 这不你让我喊的吗？ 我让你。那你喊主公不是公主，知道吗？ 哦，对，公主。 公主不改探母了吗？ 我还真没想，我没过脑子，我拿你当公主，我可不愿意当这驸马，这不得整死我呀？行吧，就这意思吧，我可不想当床上的花。 行了，不是你，啊先生， 啊公主公啊， 这玩意儿就没有母的， 嗯。 此一番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孤海哭了。 谁害苦你了？大伙儿您评评理。哎，他说的是人话，我害苦他了。我跟你唱戏，刚才我自己搬的桌子，我自个儿搬的椅子。 他不是你害的， 那谁害的？ 诸葛亮。 你找诸葛亮去。 我上哪儿找？ 你跟我说不着这个。 你演的谁呀？ 我演的诸葛亮啊。哦。躲什么呀？ 不是你饿了是怎么着？ 喂， 你等会儿，你离我远点。 我的剧中人害了您的剧中人了。 你才明白。 我没理解。 行，打架伙去。 看我怎么着？ 打架伙。 扛啷次嘞的，扛啷次嘞的，扛啷次嘞的扛。 心中恼恨诸葛亮。 烫！吓我一跳！这，哎呦，怎么？哎呦，这么响啊！这太响了。 你比孤王去过江，龙潭虎穴孤王闯， 扛啷次嘞的扛啷次嘞的扛。扛乐队卖力气，心领神会啊！你让我来一驴，对吧？ 让你来驴。 等会儿，喂，哎，带形体的，我给你撅着。哎，我 跟吴强似的，那一起。 哎， 你这人还挺有特点，你一撅那就起来是吧？什么人呢？这是？ 我一低头改蛋卷了是吧？ 哎， 这样是蛋挞是吧？ 该你说话了。 该我说话，说什么？ 山人送主公。 山人送主公。 别忙，别别， 想想，等会儿，我知道了。 哎，龙潭虎穴孤王闯， 山人送主公。 别， 再送主公。 别， 还送主公。 别， 再送主公不点儿。 一点也不要送了， 山人送主公， 把我送哪儿去？ 我把你送火葬场去。 你烧了就完了。这不你让我送的吗？ 不送一遍就完了，知道吗？ 那怎么着呢？ 该你唱了。 大家伙， 扛啷个来了，扛啷个来了，扛啷个来了，扛！ 冲闹汉之国梁， 扛！ 你比孤王去过江， 扛！ 龙潭虎穴孤去闯， 扛啷个来了，扛啷个来了，扛！山人送之功。什么？ 哎哎，你不尊重老前辈，你打我！ 你是谁的老前辈？我打死你 ！You are my brother， 你这 ，You are my brother， 怎么？他说的什么呀？ 不是你打我，我就是点你风骚穴啊！我告诉你，点我来。 你点这儿就点这边。废话，刘备送刘备啊， 这儿正热闹，真假刘备 没听说。 一会儿咱俩去见如来佛祖。哎， 我如来佛， 我是六耳刘备。 啊，行。 哎呀，我 这行，猴哥，你得歇会儿吧。 垃圾怎么着？ 什么垃圾？ 哪有休息啊？ 废话，哪有这三国戏吗？ 三国戏 。您得唱您的词儿。 我什么词儿啊？ 不是，诸葛亮词儿啊。 就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什么词你不会呀、啊？ 不会，我跟你唱。 会你倒唱啊！ 我会不就唱了吗？ 忘了？ 没忘。 唱啊！ 想不起来了。哎 呀，这不一样吗？ 这可不一样，这不是全忘，不是满忘，稍微一点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不是全忘，不是满忘，稍微一提就有。 主公上马心不爽。 对，主公上马心不爽。二句。 山人八卦袖内藏。 哎，马上就快想起来了。三句。 蒋身且坐中军帐。 哦，四句。 等候涿州易得章， 想起来了， 我告诉你的， 打架吧！ 扛啷子来了，扛啷子来了，扛啷子来了，扛！ 哎，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啊， 哎，袖内藏，那不是铁做中军帐内等候涿州易得章。 My brother, you're my sister. 摔着我了， 摔死你吧！啊，怎么老蹦鸟语呢？我听不懂，知道吗？ 我这么干嘛？你得扶着点我呀！ 就该摔死你！ 我这大腿，我这大腿，我这大胯，哎，我这大胯！ 你早晚得拉了胯，知道吗？你这大胯， 你过分了啊！ 我就该这样！你这干嘛了？这么半天啊？废话，这诸葛亮出来怎么唱山歌了？ 站上的热闹， 热闹什么？ 朱三姐啊，朱三姐 、啊，人那刘三姐， 你甭管几三姐、哎， 唱您得唱京剧， 京剧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你都不 提，一提就有。 主公上马心不爽， 唱， 你唱， 主公 打架，我打 去呀、啊。我不给你来点厉害，你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 扛啷子来了，扛啷子来了，扛啷子来了，扛！ 风山马心不爽， 扛！ 山人八卦袖内藏， 扛！ 将身起坐中军帐， 扛啷子来了，扛啷子来了，扛！ 等候涿州一擂扎， 扛才扛！ 说话， 我叫诸葛亮，坐在椅子上，手拿破扇子，等候一得章。 哎哎，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倒是要想害我？ 没想害你， 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下去了？ 废话，你光当去了，你要碰啊你！ 这不张飞来了？ 吓我一跳！ 嗨、哎，这 你吓了我，吓别人，就是你吓我。 不是吓你，张飞来了，大花脸，知道吗？ 哎呦，那我怎么办？我躲躲吧。哎、 别躲躲。 下来。 别躲，这底下有六个张飞呢，别往下跑。 我躲躲怎么办？ 不用，不用，不害怕，知道吗？ 不害怕， 不害怕， 不害怕，错不了，错不了。 搭一下，搭架。 山人诸葛亮，登头一的章，不害怕。 啊 喊住， 整死你！ 哎，行行，不用喊，知道吗？你还不如害怕， 害怕。哎呦，哎， 别跑，我就怕你跑。害怕不害怕都不对，打架吧， 打架吧， 打 架，打 架， 打架，哎，打架！哎，看着诸葛亮单挑一的仗。对夫婿就这样是吧？ 什么夫婿？怎么出来张飞的妹妹？ 这不你让我打家伙吗？ 打家伙不是小罗了， 那什么呀？ 快家伙！ 快家伙什么？ 急急风！ 急急风什么点？ 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你告我降啊！你告我降啊！降降降降 降降 降 降 降降 降降降降降降降！ 下一任诸葛亮单挑一的仗，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 四季头上场接急急风，将将将将将将，到台口有个蹦蹦仓，完胜记住了啊！这可有个哇呀呀， 哇呀，这有一哇呀呀， 哇呀呀， 一般呢？ 转九次， 一转九次， 我就张嘴， 受不了，再来， 就这样。 看人诸葛亮登袍一个仗，大人唱唱怎么唱？才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蹦蹦仓，哇呀呀呀！ 我哇。 你挖告我， 这就是我挖， 我都快累死了。你挖，你挖， 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呀？打架！扛 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扛， 心中恼恨诸葛亮，你比某大哥过长江，怒气不息，报账。快快活喽你大雄王， 唱开唱 和哪啊， 哼哼 我和我和那 大臣这玩意太恐怖，还是护食啊！我 有病是怎么着？这该你说话。 再来送纸公， 我什么送纸公？我张飞， 送张 飞，还见你回去？什么乱七八糟？ 你张飞。 我告诉你，要不是大褂长，我摔不了这一下。 这不你说的吗？这全是你说，我一个句也没说。 这不就这么一句吗？ 哪句呀、啊？ 三将军怒气不休，进得宝帐背着谁来？ 啊，就这句。 这句 咋我就知道？ 知道你不说呀？ 不是，搁哪？ 就搁这儿。 就搁这儿。再拿一回。 我倒两回了。还拿我？ 哼哼， 我和我和那 大强， 诸葛亮啊！ 怎么样啊？ 孟郊外，你捉你来， 你以为我来？ 扎扎扎！ 我可不惹你啊！ 那甭唱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黄鹤楼》。这两天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曹云金做客空中小林。今天的节目就先跟金子聊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主持人尚远和特邀嘉宾相声演员曹云金在明天早上空中小林继续和您聊相声。